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杨红。 大家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8月14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5.5，处于轻度拥堵级别。另外天津河北各条高速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也要提示您无论在什么样的路面情况下都要保持合理的车速车距，小心和耐心的驾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继续来关注疫情，北京健康宝优化升级，方便市民亮码扫码出行。 天津发布通知，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开学前连续14天在天津每日测体温。 严把疫情防控细节关，河北石家庄地铁为乘客打造安全的乘车环境。 快准严暖圈层防控，四川省中风险地区在22天之内实现清零。 京津冀三地热点，七夕当天北京1000对新人预约领证，天津549对新人登记，喜结良缘。 北京市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河北部分地区也将会遭遇雷雨天气。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蓄势待发，静待测试活动，冬奥医疗保障中心为选手保驾护航。 青海查达尔煤矿发生了泥浆崩塌事故，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 国际电讯方面，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日媒称日本首例拉姆达感染病例关联东京奥运会。 阿富汗安全局势严峻，美英俄等国纷纷发声。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我们还是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据京津冀三地卫健委网站的消息，8月13号0点到24点，三地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北京市新增了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一例。天津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新增6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2例。 8月14号的凌晨，北京健康宝上线了新的版本，主界面的功能有排序，有调整。调整之后，本人健康码自查询仍排在第一位，而使用频率较高的本人信息扫码登记功能从第4位上调到第2位，方便市民亮码扫码出行。 除了界面调整之外呢，对于近期有过进返京情况且未向社区报到的人员，北京健康宝呢将会弹窗提示，用户的主界面呢将会出现通过通信大数据行程卡进行14天到访地行程核验的提示，用户经过核验没有到访过中高风险区域的，将会获赋绿色健康状态。用户呢还可以通过首页精心相助模块来自愿完成信息登记，向社区报备。 那如果用户确实有到访过中高风险区域的，按照疫情防控政策的要求，需要进行信息登记。用户需要填写居住地、14天到访地等信息，并主动与所属社区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将根据北京市现行的防疫政策，判定用户是否需要居家隔离，并解除弹窗状态。如果需要隔离，用户将获赋黄色健康状态。 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和来京的访客，请按照北京健康宝弹窗提示及时主动进行报到，如实准确地提供个人近期的旅居史、接触史、个人的健康状况，不要瞒报漏报，配合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健康排查、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防控措施。也请大家呢，从自身做起，自觉严格遵守首都的各项防疫政策。 那说到健康宝，随着各地防疫政策的收紧，铁路部门也加强了交通管控，限制中高风险地区人群进京。近日，市民黄女士向媒体反映说，自己没有到访过中高风险地区，但是北京健康宝却显示为黄色，且无法购买到北京的车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近日，市民黄女士反映自己未到访过中高风险地区，北京健康宝却显示黄色。黄女士说， 7月20几号有过出京的行为，当时也到过武汉，但是没到中高风险区就给我弄成黄码，然后买不了票。 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发布会会议内容所提供的针对赋码错误的解决办法，黄女士先后与多个部门沟通联系， 各种电话都打过，12345啊、12306啊、国航啊，但是他们没说怎么解决，就是说给我登记一下。 那么未到过中高风险区，其他健康码也都显示绿色，北京健康宝为什么会出现黄码呢？记者联系到北京健康宝上级管理部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黄码的问题到12345，12345现在统一受理报备，然后等他们拿到最新的政策和处置结果以后会给你返。 按照工作人员的回复，记者拨打了北京市民服务热线12345，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本中心可以记录下来，可以帮您集中交办给有关部门来核实与处理。现在这边后期有哪个部门做出处理，然后什么时间能给您处理完毕的话，是无法做出保证的。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记者又拨打了北京市疾控中心热线电话12320，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本人能够确认自己14天内没有途经过中高风险地区，现在被赋予黄码了的话，我们会根据他所描述的情况去集中交办给职能部门去核实处理。 现在有人他的健康码状态给调整了吗？ 有啊，核实以后确认无误就会给调整的呀。 黄女士告诉记者，和自己情况类似无法购买返京车票的人群目前有200多个，但健康宝赋码错误不是他们的原因，希望相关部门尽早解决问题。 在北京市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各健身场所落实相关防疫措施的情况怎么样呢？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近期呢随机走访了几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道的健身房和公园，发现了有一些场所的防疫措施还有待加强。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调查报道。 8月13号上午，记者首先来到朝阳区富安西路11号和生麒麟新天地商场内的健身房。在店面门口，记者没有看到用于北京健康宝扫码登记的二维码，前台工作人员也没有要求记者进行扫码测温，但是以只对会员开放，不买课就不能进入为由，拒绝了记者进店看一看的要求。 就我先进去看看里面啥样行吗？ 不能进去。 不能进是吗？ 会员才能进去。 哦，会员制。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富通西大街望京东园一区底商的运动健身游泳俱乐部，刚到门口记者就被要求进行扫码测温，工作人员查验了绿码之后才允许记者进入。 比方说安全疫情这方面咱们这边就能保证吗？ 我这肯定能保证，我要保证不了我这肯定关门了。就 这跑步机就有消毒吗？还是说这 对都有消毒，每个小时都有消毒。 哦，每个小时都有消毒。 对，我们还有自然通风都是。 哦， 在店内记者看到正在跑步健身的人不多，彼此之间都保持了1米以上的距离。而由于这家健身俱乐部距离目前还在封闭管理中的国风上官等小区步行距离不到1公里，记者留意到前台还贴有告示，明确谢绝相关小区的居民进店。随后记者来到了望京文化体育公园，这座公园紧邻地铁望京站 C 口，是一座开放式公园，几个入口并没有专人监督扫码测温。上午11点左右，公园里有大约20多人，其中有1/3左右的市民佩戴了口罩。有市民表示，在公园里依然戴着口罩，是想随时做好个人防护。 觉得应该戴吧？ 应该戴是吧？ 啊，在人你跟人接触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对方是是从哪来的或者怎么，但是戴有点没安全吧。 再来关注天津。从8月9号开始，天津市16个区先后开展了针对小饭店、小熟食店、小理发美容店、小旅店等7小行业从业人员及家属的预防性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筛查。日前，筛查工作全部结束。14号，天津市公布筛查结果全部为阴性。 为了做好秋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最近的天津市教育两委下发了明确秋季开学师生员工返校有关要求的通知。其中明确要求呢，全市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职员工和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原则上应该在开学前连续14天在天津每日测量体温，进行自我健康观察。高等学校的学生应该在开学前连续14天每日测量体温，进行自我健康观察。 同时，各区各学校要切实加强健康教育，要求返京返校师生员工在旅途当中随身携带足量的防护用品，注意个人卫生，做好个人防护，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或防疫管理等。 面对当前疫情防控的新形势，天津海关坚持人物同防，落实内外同步。据介绍，疫情发生以来到今年8月上旬，天津海关共检疫入境飞机近2600架次，入境船舶7000多艘次，入境人员33万多人次。 据了解，天津空港口岸作业现场实行了红黄绿区的管控，工作人员与入境人员各行其道，降低职业暴露风险。在外防输入的同时，天津海关还在人员管理上落实内外同步。目前，天津海关的一线工作人员已经全面实行14+7+7全封闭管理，单独设置封闭办公区和生活区。在闭环管理的基础上，相关人员区分风险等级进行核酸检测，分别实施每日一检和每周一检。 疫情防控，公共交通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在河北石家庄，地铁工作人员除了对每一名进站的乘客进行扫码测温之外呢，还经消杀工作做到了细微之处，严把细节关。我们来听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张娜发回的报道。 你好，戴好口罩。 上午9点，石家庄地铁1-2号线换乘站北国商城站内乘客络绎不绝，值班站长高丽杰正在站内巡视。 像好多乘客进来，有时候没有意识就会把口罩摘下来，巡视的时候就会发现，然后让他把口罩戴好。乘客进来会提醒乘客扫健康码、出示行程码、行政这两个码来进站的。 受近期国内疫情影响，平时日均客流3万多人次的地铁北国商城站，目前客流只有1万多人次。虽然客流受影响，但是石家庄地铁依然坚持严把疫情防控细节关，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安检员每天都要测温验码上万次，地铁站运营前和运营后每天集中消杀两次，重点部位如扶梯、安检口、闸机、消毒地垫等每2个小时消杀一次。其中消毒地垫的设计让记者眼前一亮。高丽杰： 这个消毒地垫咱们是中间用黄黑胶带隔开，它是分了两边，外边靠近地面的一面它是湿的，里边这一面是干的。乘客进站的时候第一脚踩到咱们的湿的这一面，对脚底进行一次消毒，消杀完之后迈步过去的是干的，就是把脚底下的湿气儿沾走，不会滑倒。 目前很多人都减少出门，不聚集或是选择私家车出行，而像高丽杰这样的地铁工作人员却每天穿梭在人群中。为了有效防控疫情，石家庄地铁工作人员每周做一次核酸检测，上班前要测温，认真做好防疫细节，堵住安全漏洞。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从8月1号开始，除江宁区外，江苏省南京市各接种点开始恢复新冠疫苗的接种。截至13号，已经接种了 66.1 万人。在14号上午，南京市举行的第25次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杰表示，目前南京市采取分区预约的方式组织接种，集体和单位向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预约，个人可以电话或现场预约。 对于有部分市民反映第二针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及时接种，丁杰解释说呢，根据国家出台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二针在间隔8周之内接种即可，因为特殊原因没有在8周之内完成第二针的接种，后续呢，只需要补种第二针，不需要重新进行全程的接种。只要是完成了2剂次疫苗的接种，疫苗的保护效力呢，就不会受到影响，也不会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 另外，关于儿童预防接种工作的安排，丁杰表示，目前南京全市绝大多数儿童预防接种门诊已经正常开放，江宁区低风险地区儿童预防接种门诊从14号起也将开放，相关的门诊将根据疫苗接种方案及时通知家长安排接种。 江苏省扬州市呢，也于14号召开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13号0点到24点，扬州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例。从确诊病例来源来看，集中隔离点14人，社区筛查4人。7月28号到8月13号，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28例，出院4例。通过对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已经排查出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者，都已经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隔离管控。 再来关注河南，从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河南郑州市目前已经进行了3轮的全员核酸检测，每轮的检测均累计采样超过1000万人。那么郑州市的核酸检测能力怎么样？能否满足检测的需求呢？14号举行的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12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郑州市目前共有16家省级、市级医院和27家第三方检测机构参与检测，参与检测工作的专业人员共有2.8万多人，日单采单检能力45万管，基本能够满足全市的核酸检测工作需求。 另外，发布会上介绍说，郑州市下一步的核酸检测工作将会继续采取分层次、分步骤和全员检测的方式开展。目前，针对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居家隔离医学观察2类重点人群的第3轮核酸检测，已经于14号上午9点全面启动。15号，郑州市第4轮全员核酸检测即将会开始，预计会在17号完成采样，18号完成检测。 据网信商丘的消息显示，截至13号的24点，河南商丘市虞城县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例。经流调溯源确定，新增的4例病例当中，有人曾在7月30号到过商丘大商新马特，与商丘市第2例确诊病例刘某某有过近距离无防护的接触。因虞城县疫情管控不力，并涉嫌隐瞒瞒报疫情，导致这轮疫情发生，相关的情况正在调查。 另外呢，据河南商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通告显示，从14号开始，商丘市虞城县2处地点的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实行封闭管理，人员足不出户，最大限度的严防疫情风险的传播。同时，从14号下午3点开始，商丘市临时封闭部分高速公路的收费站，除了保障民生物资和疫情防控物资运输车辆之外，禁止一切车辆通行。从14号上午8点开始，商丘市所有的个体诊所一律关闭，不得接收任何病人和出售药品，营业恢复的时间根据疫情发展的情况另行通知。 河南省灵宝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4号发布公告显示，在灵宝市2院耳鼻喉科和儿科医护工作人员的10人核酸检测混检当中出现了弱阳性，现在正在对10人分开单独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将随时向社会公布。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请在8月1号到14号期间到过灵宝市2院看病、探视、陪护及其他原因到过灵宝市2院的人员立即就地与其他人隔离，并向所在的社区、乡镇、村委会报告，等待上门的核酸取样。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14号通报，从14号0点开始，四川中风险地区全部清零，全省都为低风险地区。最后一个调整为低风险地区的是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黄乙镇玉兴路4号厂区办公楼宿舍楼。通报显示呢，四川全省没有出现代际传播、社区传播和院内感染，也没有出现管控之外的新发病例。 从7月23号发现第一例省外输入新冠肺炎病例到实现全省中风险地区清零，仅用了22天的时间。这一次，四川先后发生输入性疫情的绵阳、成都、泸州、宜宾，常住人口均在400万人以上，其中成都是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特大城市。全省疫情防控形势一度异常严峻。期间，四川省采取的快、准、严、暖的圈层防控举措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介绍呢，四川在这轮防控当中，流调溯源快、管控快、核酸检测快。成都在报告了第一例确诊病例之后，2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流行病学调查。这背后呢是科技赋能。从去年开始，四川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机制，公安牵头，工信卫生等多部门联合组成流调溯源专班，运用大数据手段快速锁定风险人群的活动轨迹。 同时，严把入口关是防控的关键之一。四川在机场、汽车站、火车站、地铁站等交通枢纽重点区域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拥有双国际机场的成都市构建起从舱门到家门的全闭环的外防输入体系。 据介绍，机场防控专班整合卫生、海关等30多个部门，明确26个步骤，在检疫、转运、隔离、分流等各环节形成闭环管理专班，运行500多天。平均每天拦截阳性感染者1.8例。 另外呢，严控疫情彰显温度的暖心举措也是不可或缺的。四川省在这一轮的疫情防控当中，第一次实施了疫情风险区的圈层管理，划定封闭区、风控区、风险区周边区域和其他区域4个圈层精准管控。各个圈层呢都有专门的防控细则，最小封控的单元精准到一栋小区的居民楼，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数十万社区的力量与医护人员一起建立黄码人员就医绿色通道，封控区快递外卖无接触式配送，隔离当中的市民呢不慌不乱，封控区外的生活也是有条不紊。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再来关注3地热点。这周六呢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3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和七夕相关的消息。每年的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呢，因为牛郎织女的浪漫爱情故事而变得与众不同，有不少情侣选择在七夕这天结婚登记，携手开启幸福的婚姻旅程。在北京，全市婚姻登记机构提前做好了疫情防控措施，让整个领证的过程安全有序而又不失温馨，婚姻登记处理洋溢着幸福的气息。据了解，七夕当天北京全市的婚姻登记预约量为1000对，整体秩序安全有序。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在海淀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跟往年七夕相比，在门外排队的人要少很多，因为分时段预约，门口只有10几对排队的新人。走进大厅等待领证的新人持续维持在10个人，环境非常舒适。王雷和林旭从到达到办理好结婚登记一共不到半个小时。 恭喜二位啊，祝二位幸福。 谢谢。 头戴皇冠小白纱的王雷虽然戴着口罩，但是眼神里却是掩藏不住的幸福。 这个日子其实是他选的，然后提前15天，大半夜0点就去预约的。 还有其他想说的吗？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有一对分别在衣服左上方印有星辰和大海的新人付小慧、石安文，他们说提前14天预约，但是没有预约上。一大早他们就从北安河赶来排队，在检查行程码和健康宝之后，工作人员还是为他们办理了婚姻登记。 确实为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服务点赞。 今年7月7号起，全市婚姻登记机关推出工作日及周六延时服务，因此今年七夕领证不用再请假，但是受疫情影响需要预约登记。海淀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主任李烈告诉记者， 咱们周六本身的预约设置是120对海淀区，今年考虑到咱们七夕节情况，我们适当放开了一些，又增加了2对，总量是140。 目前本市居民婚姻登记可跨区办理，一方或者双方为本市居民的结婚登记、离婚登记或者补领结婚登记证，当事人可以到本市任何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在预约登记方面，新人可以登录北京市婚姻登记预约服务网站或者微信公众号北京婚姻登记进行预约。受疫情影响，一些业务工作人员也将通过网络来满足新人的愿望。 像咱们宣誓这块呢，我们有一个扫码的一个程序，可以通过上传自己的照片跟我们的宣誓台呢合成一张合影啊，而且它那系统做的挺好的，磨皮啊、美颜啊什么都能够实现，这挺好的。包括我们的辅导机构呢也开展了线上辅导，你可以进行预约，为有需求的新人呢提供服务。 14号上午呢，天津市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机关在保证疫情防护的前提下，特意延长了工作时间，从上午8点半开始到11点半，为新人们办理结婚登记业务。截至目前呢，天津市在七夕当天共为549对新人办理了结婚登记。 浪漫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同样是一种浪漫。七夕当天，天津市贺童老年福利协会航天北里日间照料中心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刺绣活动。受邀参加活动的老夫妻们婚龄都在45年以上，还有不少夫妻已经携手度过了金婚。在活动当中，老夫妻们聚精会神，穿针引线，绣针上下翻飞，一针一线透过白绢透绣出了陈年的浪漫。一幅幅卡通情侣图跃然卷上，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见证了白头到老的美好爱情。 天津市和平区土山花园社区呢，也在七夕前夕举办了一场特殊的主题活动，辖区内十对老年夫妻分别讲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和生活感悟，真挚的话语呢，让现场充满了温馨浪漫的气氛。天津市北辰区嘉荣里街嘉新里社区呢，还举办了主题婚纱公益拍摄活动，来自专业影楼的摄影团队为社区的金婚银婚以及外来环卫工夫妻进行免费拍摄，弥补他们当年结婚没有拍摄婚纱照的遗憾。 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14号晚间的7:30将会在 CCTV3 综艺频道播出。晚会在黑科技手段的加持下打造了一场穿越大秀，让观众在时空的穿梭当中感受东方美学的极致韵味。 其中情景表演《穿越千年的爱恋》上演了一场从周朝延绵至近现代的婚俗大秀，精致的服饰、唯美的画面、动情的演绎，现场舞台呢与 AR 虚拟舞台之间的无缝切换，舞美造型更是引入了天圆地方的中式哲学，带来了一场如梦似幻的文化盛宴。此外呢，多种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让晚会有了新的打开方式，而乐府诗歌的唱咏以及电影化的面具舞和剑舞等也将会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在追求爱情甜蜜的同时呢，也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近年来在互联网交友平台的助推下，婚恋交友诈骗呈现高发态势。北京海淀法院选取近3年审结的婚恋交友诈骗典型案例，解析这类犯罪具体特征，并提出了法官建议。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在近日一审判决已生效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团伙王某某、刘某某、熊某某等人注册公司，选取刚成年的徐某做主播当门面，再由其他同伙在社交软件上假扮主播，借交友谈恋爱的方式骗取打赏钱款。北京海淀法院刑事审判庭吕海飞法官介绍了这类直播诈骗的话术五步法。 第一步，将主播身份定位于家庭条件良好，因遭受感情背叛受挫，令人心生怜悯，易激发保护欲的弱小女性。第二步，通过一些交友软件主动添加好友，也通过婚恋网站、婚恋 APP 等方式猎取个人信息，获取客户，也就是被害人。第三步，对被害人进行筛选。第四步，通过与客户加深感情和关系，将客户引入直播间。第五步，刺激消费，编造陪妈妈拜佛，透露自己今天过生日，要对方出钱送礼物等等。 自2019年7月2号到同年8月8号，30多天里，该团伙通过这种方式共骗取多名被害人钱款，达到人民币31万多元。据海淀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徐进介绍， 近三年来，海淀法院共审理婚恋交友诈骗刑事案件45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除了专门的婚恋社交网络之外，各种附带社交功能、社交属性的软件也逐渐成为滋生婚恋交友诈骗犯罪的原生地。审查监管不严格、审核制度不完备、被害人自我防范意识较弱等因素，促成了婚恋交友诈骗的高发态势。 吕海飞提示，防范婚恋交友诈骗最核心的就是遇到对方提钱时必须要多留意。 在上网冲浪时，擦亮双眼，分辨内容低劣的直播并坚决抵制，也不要基于虚荣心、攀比心理进行激情打赏。如不幸遇到犯罪行为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除了小心别有用心的人之外啊，七夕期间外出约会呢，也要注意天气的情况。北京市气象局在14号下午4:1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到15号上午9点呢，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将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小时雨强将会达到40到60毫米，雷阵雨呢时还会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 此外呢，北京市防汛办发布了提示，14号夜间到15号的白天，北京全市有中雨，局地暴雨，提醒市民要合理安排周末出行，避免到山区、河边游玩露营，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注意安全。 在河北这个周末，河北大部分地区呢也将会继续和雷雨碰面，局地雨量较大，请随时做好防范。具体来看呢，14号下午到夜间，河北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有中雨，局地呢会有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15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保定西部、雄安新区、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七夕突如其来的雷雨呢，可能会扰乱七夕约会的节奏，出门一定要注意携带好雨具。另外，目前京津冀区域依然处在汛期，雨多雨大的时候呢，前往山里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也提醒大家，出行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来关注冬奥会方面的消息。延庆赛区呢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三大赛区之一，赛事呢将会承担高山滑雪、雪车、雪橇项目和冬残奥会的高山滑雪项目。今年10月到11月，位于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就将会迎来系列国际赛事。日前呢，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实地探访了这里的筹备进展和亮点，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报道。 在延庆赛区西南侧，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如同一条巨龙，依海坨山盘桓而下，因此它也被誉为雪游龙。这座场馆也是北京冬奥会设计难度最高、施工难度最大、工艺也最为复杂的新建比赛场馆之一。作为工程建设方，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土建工程师陈海滨对这条赛道如数家珍。 整个赛道的话是1975米，如果加上岔口的话大概是2100多米，含16个弯道，这当中包括这一个遮阳系统。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是亚洲第三条、中国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雪车雪橇运动对冰面的质量要求很高，因而制冰工作就是陈海滨团队的重中之重。而谈到制冰的效果和标准，陈海滨给我们打了个比方。 用国际制冰师的话，像婴儿的皮肤摸得很顺滑，他们运动员就滑得很舒服，如果修得稍微有点啥了，震动感太强。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已经在2020年成功通过国际雪车雪橇联合会场地认证，在今年的2月份通过了首场测试赛的检验。今年10月，这里将再次迎来北京冬奥会测试赛。陈海滨说，他的团队要为呈现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而全力以赴。 赛道目前的话，我们基本准备就绪，加班加点，所以是很正常的一个普遍现象。特别测试赛的时候，基本上是早的话可能6、7点钟，特别是制冰师的话，可能6点多就开始准备，然后一直到夜里11点才收工，其他的人员也是这个工作点。不光是我们，包括一些赛事组委会的这些，他们也一直是这种工作状态。 除了比赛场地设施之外，医疗救援也是2022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的重要一环。最近，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前往延庆，探访了为赛事提供医疗保障的延庆区医院冬奥医疗保障中心。这家已经正式投入使用的一站式服务急救中心大楼，将为运动员、教练以及冬奥建设者等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来听报道。 在我们这儿，最低的要求，你必须会滑雪，还是高级滑雪者。 在去往冬奥村的缆车上，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运营主管吴高盛指着不远处的一群人介绍说。 高山救援这一块，前两天刚从积水潭医院实习回来，那我们所有的队员都参加了这个实习。积水潭医院的医生团队呢，也是我们冬奥多位医疗团队跟医生协同配合，能力大大提高。 冬奥医疗服务保障中心位于延庆区医院内，在山地或者赛道进行紧急救援之后，经过20分钟车程，伤员就可以到达冬奥医疗保障中心。中心共7层，设置急诊科、冬奥专区病房、手术室等，并设立多个学科门诊和专科病房。北医三院延庆医院执行院长周芳介绍说，中心设置独立的外籍方舱发热门诊、中方发热门诊，并提供专用的就诊通道，避免国外与国内患者交叉感染。 他只要进来以后呢，从收费挂号到他化验做 B 超做手术等等，就全在这个楼里面，所以呢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普通的老百姓的医疗。这是全市唯一的一个一站式服务的急救中心大楼，以后冬奥结束以后也是为了延庆地区老百姓服务的。 冬奥医疗保障中心把 5G 远程医疗等新技术应用到医疗保障工作中，救护车可以实时进行心跳监护。 我们还做了很多的演练，包括急救车、直升机怎么从这个赛场运送到医院的演练。通过高科技手段呢，我们建立了一个可视化 5G 的救护车，只要这个病人一到救护车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所有的情况，包括他的心电图啊、血氧饱和度、他面部的表情，我们就一直追踪。因为从赛场到我们这儿要有20分钟的时间，有些紧急的情况呢，如果不及时处理，那也是很危险。 最近呢，北京市发改委对外披露，今年前7个月，新首钢10大攻坚工程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全年任务的70%，新首钢地区发展建设的重点任务进展顺利。 据介绍呢，位于石景山西部永定河沿岸的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预计在11前建成亮相，最具亮点的42公里马拉松路线已经基本完工。这条全马路线通过拆除各个公园的围墙，实现了互联互通，缝合永定河沿线的公共绿地空间。路线融合永定河、西山、首钢工业、冬奥元素，根据不同运动爱好者的需求，结合冬奥寻梦跑、自然山水跑、青石智慧跑3种跑马主体，形成了5公里、10公里和21公里的安全封闭的环形跑道。 不仅如此呢，新首钢地区正在全力做好冬奥会服务保障工作。据介绍，首钢园区的冬奥竞赛场馆配套设施已经具备了赛事承办的条件，冬奥会的住宿接待酒店筹备开业，轨道交通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4座车站已经完成了主体施工，项目正在全线铺轨，计划9月底能够空载试运行。 再来关注天津。日前，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公布公立医疗机构开展夜诊疗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提出，通过在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国医堂中开展夜诊疗服务，让上班族、学生族、银发族等人群看病就医更加方便。 方案提出呢，2、3级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要发挥中医药的简便验廉的优势，在征求知名中医专家及其临床科室的意愿之后，选择部分知名中医专家和特色科室率先开展夜诊服务，充分发挥医联体机制，鼓励2、3级中医医院的专家到医联体内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夜诊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夜诊提供中药饮片的代煎服务，可以次日取药。 再来关注城市精细化治理方面的消息。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长期以来，大件垃圾、装修垃圾、堆物堆料等桶外垃圾堆放现象屡见不鲜。为了破解社区管理当中这一老大难的问题，日前北京市西城区广内街道在西城区率先推行了桶外垃圾精细化管理，为居民创造一个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今年广内街道在西便门东里、宣西等6个社区试点设立大件垃圾临时堆放点，做到大件垃圾集中堆放和清理。物业负责人甄先生说， 跟我们所管辖的这些住户签一个室内的一些主体的合同，然后剩下这些垃圾呢又跟居委会他们又重新签一个垃圾清运的合同。 其实同外垃圾管理涉及到各方关系，长春街社区党委书记刘永红表示，在试点过程中坚持党建引领，通过物管会、议事会等居民自治协商机制制定管理办法。 以前的话，你说投放的大型垃圾最后都是政府的事情，有了这种制度以后哈，比如说物管会发挥作用，大家这个物业也在里边，产权单位也在里边，咱们居民也在里边，因为咱物管会还有居民委员，然后咱社工也在里边，大家都在参与这个事儿。 广内街道综合辖区实际情况，针对大件垃圾、装修垃圾等分别制定了清理方案，实施物业管理三包责任制，确保桶外垃圾得到准确溯源、有效监管、及时清运。另外，广内街道在各社区设置了16个大件垃圾固定存放处，对可以再利用的大件垃圾向居民有偿回收，无法利用的参考每立方米70元的标准，为居民提供有偿收运服务。同时，针对垃圾体量多少，推行居民拼单清运，分担费用。广内街道物管科杜周说， 当时我们会跟他明确这种清理时限，备案登记的时候要缴纳押金的，如果他不清，我们就会从押金里扣。 据了解，广内街道把辖区划分为8个片区，设立双巡查制度，安排物业站点人员和各社区工作人员、在职党员、志愿者等力量，每日对小区公共区域进行巡查，做到装修有人巡、堆物有人管、垃圾有人清，实现了居民生活环境有效巡查管理。 电动车没有地方停放，被子衣物无处晾晒，这些看似都是小麻烦，但是这些小麻烦累积多了呢，也会变成影响社区和谐的大事情。最近天津市西青区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在社区管理当中下足了绣花功夫，切实解决社区群众身边的烦心事儿。我们来听一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赵征发回的报道。 这几天，西青区金五镇在国兴家园等3个社区的108部电梯陆续安装了电梯智能监控系统。这套系统一旦识别出电动车进入电梯，便会发出报警信号，直到电动车推出，电梯门才会关闭。国兴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程学帅说， 全国这个电动车在电梯的呀，还有这个楼道啊，还包括室内充电也好，自燃也好，这都是有案例的。然后居民现在也是很担心，就会去跟我们反映，怎么想想办法管起来。 电动车上楼的问题解决了，但该停放在哪儿，又该在哪儿充电呢？国兴家园疏堵结合，同步建设了可容纳400辆电动车的封闭式集中充电车棚，居民可通过一车一卡一位的方式刷卡或者手机扫码即可开始充电，充满自动断电。充电车棚还设置了自动灭火装置，杜绝安全隐患。金五镇居民纷纷点赞， 大伙他倒是怕丢失，咱没有这车棚之前他都放了楼道里，他一旦电动车着火，他不都跟着受害吗？从盖上车棚以后，大部分的都进车棚了。 杨柳青镇很多居民反映，家里阳台空间小，没有地方晒被子，有的居民甚至在小区里景观树之间或者路灯杆之间拴绳拉线自行晾晒。为此，杨柳青镇在莱茵小镇社区设置了16个公共晾晒区，临近中午，几位居民抱着被子下楼晾晒。 家里边阳台那有多大的地儿，你要晾这大件儿的，它没有外边晾的好， 可方便呢，所有都拿出来晒，很幸福感的。 杨柳青镇社区办副主任刘国强表示，下一步还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将社区里的民生大文章做深做实。 针对居民需要的充电桩、车棚、坑洼的路面，包括路灯，把这些工作呢进一步做实做好，再搞一些例会啊、歌唱比赛啊等等的精神上的文化活动，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吧。 出门见绿，出门游园，从家门口的袖珍口袋公园到大运河边的田园野趣，近年来在河北省各地越来越多或深或浅的绿色点缀于城市之间，为遛娃散步的市民增添了许多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高丽红发回的报道。 清晨走进邢台书贤园，顺着蜿蜒的红砖小路，穿过月亮洞门，转过青翠欲滴的竹林，园中小桥边的文化墙上写的是兰亭序，路边开的正旺的是马鞭草，仿佛一幅泼墨意境的中国画跃然纸上。此起彼伏的鸟鸣应和着斗空竹的老人，邢台市园林局党委副书记李丽。 接下来呢，我们将进一步提升园林绿化的水平，使我们的公园游园设施更加完善，景色更加优美。 衡水市为实现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已建成30处口袋公园，散落在大街小巷，规模小的只有绿树成荫，规模大的配置了廊架、雕塑和健身器材，市民附近遛娃多了不少好去处。住在华育园旁边的李先生说，他遛娃赏景两不误。 小公园面积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设计我感觉都挺精致， 特别方便，孩子啊也不用愁没地方去了。 未来三年，衡水市还将建设100个主题鲜明、亲民便民的口袋公园。附近遛娃不过瘾，在沧州顺着穿城而过的大运河走到市郊，在新建成的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里，自然科学馆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之一。除了观赏植物，蔬菜水果也不少。家长 平时都是在城市里生活，孩子接触大自然比较少，有这种的机会我觉得特别好。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省累计建成公园绿地总面积约45000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平方米，五星级公园47个。2021年还将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拆违拆迁等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综合公园、街头街角游园、体育健身公园、口袋公园等。 再来看河北省廊坊市将社区和居家养老工程列入到了年度民心工程，近期呢全面提升了养老服务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汇集资源，让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我们来听一听河北综合广播的报道。 在廊坊市金星道社区的养老医疗服务中心，医护人员正在给史存义老人做康复训练。史存义老人不久前做过一场手术，出院后直接回到社区，在这里每天24小时无微不至的照护，让他的身体很快好转。 我来了的时候啊，根本还不能动啊，还不能自理，现在啊都可以翻身啊。 像史存义这样的老人在金星道社区一共有30多名，集医疗、护理、托老、康复、健康教育为一体的医养结合模式，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养老医疗服务。为进一步满足社区老人专业化、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廊坊市丹峰社区从衣食住行等方面汇集资源，全方位提供便利。老年公寓里，老人们可以一起读书、打牌、打球，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长者食堂供应丰富的午餐，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推出了送餐到家服务。廊坊市丹峰社区党支部书记史硕： 让老人养老不离家，养老不离亲，离家也近，还有朋友能一起娱乐呀，唱歌跳舞什么的。 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扶持、市场运作、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思路，廊坊市广阳区通过上门服务、日间照料、医养结合的方式，全力打造由政府出资建设服务平台、委托服务实体经营运作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截至目前，广阳区已累计投入各级资金3600多万元，建成了8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60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4个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和1个康乐社区养老服务驿站，6个社区建立了长者食堂，汇集老人7000多人。 再来关注环境方面的消息。为了方便群众随时了解举报身边的大气污染环境问题，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蔚蓝天随手拍网络举报平台在13号正式上线。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来浏览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工作动态以及政策咨询。 如果遇到想举报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您可以点击随手拍立即举报，进入到举报平台，然后呢可以看到匿名举报和实名举报两个选项。这个时候呢，举报人可以手动输入举报的内容，并且上传举报图片或视频，就可以选择实时拍摄，也能够从手机相册当中选择。填写完成之后呢，点击立即提交就可以了。 据了解呢，石家庄市大气办会安排工作人员对网友提交的举报内容进行核实，一经核实确认真实有效，将会对网友进行10到50元的话费奖励，充值情况会定期公布在蔚蓝天随手拍网络举报平台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北京市交管局在13号发布了下周交通预报，预报显示下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交通压力呢将会增大，其中早高峰期间二环、三环、四环、东西北五环、东六环、蔡胡营南路、建外大街等道路的进城方向将会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京藏高速、京城高速等将会出现进京潮汐车流，最高峰呢会出现在8点到8点半。 此外呢，目前北京市部分公园景区等仍在按照日最大承载量60%的限流开放，湖北水镇、金海湖等部分景点的热度升高，连接城区的京城高速、京藏高速等在周末上午时段可能会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也请您根据实际需求合理安排好出行计划。 最近在北京怀柔区范启路，一名男子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操纵遥控车跑山，并且和路上的摩托车驾驶员发生了争执。相关的视频经过网络传播，引发了网友的热议。14号上午，怀柔公安分局通报，操纵遥控车跑山的男子滕某以及当时正在驾驶机动车的司机蔡某燕已经被行政拘留。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发回的报道。 根据网传视频显示，本周二下午5:11左右，在怀柔区范启路上，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前方有一辆遥控玩具车在跑山，期间遥控车不断变换路线，甚至疑似别停了路上的摩托车。另一段视频中，有摩托车驾驶员和疑似在机动车副驾驶位置上操控遥控车的男子发生争执。 这是能玩电动车的地方？ 这不是能玩 电动车，这是正常骑行的地方，这是正常驾驶的地方，这是机动车走的地方，你知道吗？这么多车友呢，你问问你那破电动车在路上玩对吗？ 警察都没不让玩， 你 警察呀？这路是你们家的呀？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也明确，非法拦截或者强蹬、扒乘机动车、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北京市律协交通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张军认为，操控遥控车上路属于违法行为。 根据相关的交通法规呢，这种电动遥控车既不属于机动车，也不属于非机动车，它没有这种路权。那么遥控电动车呢，它的上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和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活动的，道路主管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都有权利制止。如果致使通行的人员、车辆或其他财产遭受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8月14号的12:10，青海省海北州钢察县西海煤炭公司柴达尔煤矿发生了泥浆崩塌事故，井下有作业人员21人。事故发生后，柴达尔煤矿救援队立即组织施救，共救出2人，其中1人死亡，另外1人没有生命危险。目前仍有19人被困。煤矿的救援队、海北州消防支队目前已经前往事故现场实施救援。 为了支持湖北省应对极端强降雨造成的洪涝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3号紧急预拨了3000万元救灾补助资金，重点用于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最近湖北省北部出现了极端强降雨的天气，湖北省随州市随县政府13号发布通告显示，11号到12号随县柳林镇发生极端强降雨天气，已经造成柳林镇8000多人受灾，21人死亡，4人失联，目前当地正在开展救援工作。 另外再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据三门峡发布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关于河南三门峡灵宝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有关10名人员核酸检测呈弱阳性的通告，经过第二次对10人单人单检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CT 的检测结果也都全部正常。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国际疫情方面的消息。美国近期新冠疫情再度快速扩散，这导致很多地区又出现了医疗资源短缺的现象。当地医护人员无奈地表示，这样的情况本不该发生，疫情防控政治化拖垮了美国的防疫工作。 阿肯色州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尽管这里的人口稀少，但是新冠患者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和住院病例达到45例，均超过了全美平均值的2倍。在这一轮的疫情当中，医院面临的另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是医护人员不足。院方曾多次加薪，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护士入职，然而收效甚微。 除此之外，更加让医护人员难以接受的是疫情防控政治化。比如在疫情恶化最严重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却发布行政令禁止强制戴口罩。不休的政治斗争下，美国各种谣言四处散播，疫情防控遭遇严重的影响。 连日来，日本、韩国的新冠肺炎形势依然严峻，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也是居高不下。日本13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了20000，达到了20365例，为新高。其中，东京都单日的新增病例达到了5773例，也是新高。 目前日本累计确诊病例逼近了111万例。共同社报道说，各项的疫情数字连日出现新高，第五波疫情不见平息的征兆。日本医疗一线已经陷入了危机状态，无法住院的人骤增，目前东京有2万多人在家疗养。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4号通报称，韩国当日的新增确诊病例1930例，连续3天保持在1900例以上。韩国累计确诊超过了22万例。韩联社报道说，由于疫情在韩国全国各地的蔓延趋势不减，加上光复节假期的人口流动量可能会增加，确诊病例的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消息人士指出，日本发现的第一例拉姆达变异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是一名与奥运会有关的女性。 据报道说，消息人士称，确诊者呢为女性，现年30多岁，曾经前往过秘鲁。7月20号，这名女性持奥运会相关证件从东京羽田机场入境，在机场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之后，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确认了她感染的是拉姆达毒株。这名女子没有出现症状，可能已经被送往了隔离设施。 拉姆达毒株最早呢是在秘鲁发现，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列需要留意的变异新冠病毒之一。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毒株可能具有更高的传染性和更强的抵御中和抗体的能力。 美国国防部13号表示，阿富汗塔利班正在设法孤立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美方对阿富汗的安全局势深感担忧。 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当天在记者会上说，美方对塔利班的行动速度感到忧虑，美方在实时关注阿安全局势的变化，对此深感担忧。塔利班正在设法孤立喀布尔，但喀布尔目前尚不处于紧迫的威胁环境当中。他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阿富汗政府军，阿政府军具有扭转战局的能力。他同时呼吁阿富汗领导层和阿军方在这个时候要团结一致。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报道说，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已经命令工作人员销毁敏感材料以及旗帜、标志等可能被滥用于宣传的物品。美国国务院称，此举是为人员撤离时的标准流程之一。 另据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发布的消息显示，塔利班目前已经攻占了18个省会城市，超过阿全国34个省会城市的半数。塔利班宣称占领的省会城市当中，卢格尔省首府普勒阿拉姆距离喀布尔仅约60公里。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13号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将会导致阿富汗安全形势恶化，整个国际社会可能将会为此承担后果。 华莱士当天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从去年年初时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和阿富汗塔利班达成撤军协议开始，他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将导致基地组织卷土重来，国际社会可能将为此承担后果。他说，如果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不排除英军重返阿富汗的可能。 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的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3号在记者会上对媒体表示说，俄方希望更多的国际力量参与调解阿富汗局势。 拉夫罗夫说，与其他冲突局势相比，国际调解力量在阿富汗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希望伊朗方面能够参与调解，在以后的阶段希望印度等其他国家也能参与进来。俄方关切的是阿富汗局势不要扩散到中亚地区，不要扩散到吉安组织成员国境内。 好的，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新京报网和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红， 我是马潇。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6.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